第八天结束啊，干那剩两天，其实是干那剩一天，会使认真来练习来管。若是脚踏实地认真做，按照指示练习，一天嘛有够啊，会当得到真济利益。另外一件重要的代志，是继续正确来体会这个方法，安尼回去厝了，才会当正确来练习，正确来应用伫生活里。若无，准讲认真努力，方法却无正确，就会失去应得的利益。爱一直体会来观念的两项重点，觉知力甲平等心，两个同款重要。那像时代的相识同款，必须要长大变长来练变大，若无只我就无法度飞。亲像牛车或者马车的相链，一定是大小平均，再重量同款，若无就惊袂振动。若是有觉知，毋过无平等心，目的就无法度达到。若是干那会当保持平稳，却无法度觉知身体的感受。也同样无法度达到目的。若是觉知外在出现的情形真好，毋过这并毋是内观。甚至你若是觉知到生理、心理结果有关的错动事项，观察到生理人所有的活动，也观察到一挂非常错动的感受，真好。毋过这并毋是佛陀的教示，伊爱咱观察身体人的感受。在佛陀出世前、自世和灭后，除了无修改的人以外，差不多全部老师和圣人拢教咱一件代志：，卖对感官的对象产生习性反应，外形、色泽、光、声音、芳臭、口味、触觉、法、思想等等，会互人欢喜或者讨厌，卖对因产生习性反应，卖生贪爱。卖生亲分的心，这并不是佛陀所创的创新。佛陀所讲的，是入去问题的核心深处。其他的人拢强调六根甲六尘。萨拉耶达那，好亲像贪嗔，是因为六根所缘的对象来生起。想想一个看，那亲像是对的。不过，佛陀发现。 Salayatan Pachaya Phasa 六根甲六尘接触了 Phasa Pachaya Vedana 生起欢喜或者无欢喜的感受，一旦体验到身体的感受了 Vedana Pachaya Tanha 贪嗔则生起来。感受这个关键，和一般人疏忽了。一般人一直想要为贪嗔而解脱出来，毋过，拢敢若伫表层练习，拢无找着根源，无了解必须要入去感受的深层，将污染连根拔掉。这就是佛陀对人类的贡献。伊发现，爱为感受的深层来解脱痛苦，若是疏忽这点，咱的觉知就无完整。觉知身体人的感受。对欢喜或者无欢喜的感受，保持平等心。这是一台车的两个轮啊，鸟仔的相识，两方必须要平大平长，安尼才会当前进。咱来为观察呼吸开始，为小范围内的呼吸观察起。你爱安尼做是有道理的，若是为大范围做起。心念无法度变甲敏锐，敢若会当感受着初动的感受。觉察范围愈细，心念变愈敏锐。练习到第三天的时，开始会当感觉着感受，进一步缩小观察的范围，嘛会当伫这小范围内感觉着感受。安尼，你就容易觉察着逐个部位的感受。这是走向解脱最重要的一站，一定要走到这站，让自己可以在每个地方感觉到感受。不管是初动或者迷失，身体任何地方不应该感觉空白或者都没有感受。任何时候，整身躯都有感受， 啊，咱应该互心变成有够敏锐，才会当感觉到，这是真重要的一站。毋过，咱袂当勉强做到，伊是自然发生的。咱来做的，敢若是一直来移动，伫无感受的所在停一分钟，然后继续移动，爱非常有耐心，心念就会变得愈来愈敏锐，开始感觉到规身躯的感受。真重要的第二站是规个身心结构的消融，变成了敢若有震动，震动，将伊叫做完全的消融，莫专工来要做啥物，互伊自然发生。继续观察，心会自动变得愈来愈微细，愈来愈敏锐，愈来愈敏感。自然的定律就是安尼，坚持初动的感受开始散开，开始消融，消融。这就是你规身躯四界开始有一种真微细震动的流畅感。这是真重要的一站，不过也是一种真危险的体验。经过了所有无欢喜、初动的感受，突然间拄到真欢喜的震动的流畅感。危险的意思是，因为咱心的固执性会开始产生贪求，而且接着这个感受，这就是危险，大危险。对无爽快的感受，咱会当保持平稳，希望伊会过去。不过，当微细流畅的感受来时，人真紧会执着，咱要真谨慎，莫为遮个感受产生执着，若无静电就会停顿落来。毋若静电停顿，犹阁会退步。即种欢喜个感受微细流畅个震动消失啦，伊毋是永远个，会升起消失。阁一遍，深层个业障升起啊！原早伊是未浮到表面来的，因为达到完全消融的阶段，所以真深层的业障会浮到表面来。这可能是初动型的，你阁开始感觉到初动无欢喜的感受，你可能会感觉失望、懊恼，感觉到家己退步啊。你对法的认识无彻底，开始咧算感受啊，这嘛是咱一世人拢咧做的。对。是声、香、味、触、法所产生的欢喜或者无欢喜的感受，你一直以贪爱或者嗔恨来反应。虽然咱不是咧经过，嘛是有少数学生一直来参加一期阁一期的课程，毋过因无了解这个方法，因一直咧生享受好的感受，讨厌无爽快的感受。一直咧算即种感受，这毋是内观，绝对毋是。你一定爱真小心，爱正确了解内观的本质，安尼才会当正确认识，而且得到应该有的利益。毋管啥物感受升起，一定爱彻底伫感受的层次里保持平等心。每一种感受，毋管是初动或者微细。欢喜或者无欢喜，拢有共款的特质，一直生灭的特质，这是爱去体验的。有坚持强烈初动的感受的时，爱清楚知影伊的生起，过一日啊，伊就消失了。这种真强烈初动的感受消失，变成震动的时，伊的特质犹阁伫咧，一直咧生灭。即卖因真快速咧生灭。毋过，特质是共款的，你内心一定爱清楚了解即种特质。你看，伊咧变化，所以无贪爱、无嗔恨、无牛气，安尼才会当改变心念的习性。要若无，伫内心深层，每一刻你拢咧造业，业障一直累积。只要人活咧，每一刻拢有感受，毋管你咧困也是醒。一天24小时，内心深处拢甲身体感受保持接触。譬如讲，你困真入眠，毋过只是表意识困甲真沉沉，潜意识依然对身体保持有感受。譬如讲，有梦啊定力， 潜意识随时觉察到无欢喜的感受，赶走蚊仔，拍死蚊仔。无欢喜的感受，还佫伫遐，咱会绕或者踅蚊仔顶的所在，规暝蚊仔顶来顶去。毋过你并毋知影，你的意识无觉察到。即表示意识佮潜意识之间有一道围墙。同款的清醒的时阵，意识的心念会无用伫粗重的外物。毋过，潜意识的心念却一直保持对身体的感受，一直咧产生习性反应。某一个所在有压力就会反应，痛会反应，上嘛会反应，一直咧反应。这已经是潜意识心念一向的习性，除非为侵占内在改变习性，那无就无法度为痛苦人解脱。敢若认真修整树枝、幼花、叶仔、花果，毋过根无健康，树就会败丛。只要根无健康，树仔就袂健康。只要潜意识的心无健康，意识的部分就袂健康。所以佛陀体悟到，咱必须要伫潜意识下功夫。这就是你现在开始用功的起点，你一定要永远会记住这点，必须要在内心深处下功夫。有很多不同样的禅修方法，在这里我们没有做批评，不过就内观来说，要直接为内心深处下功夫，若是疏忽了心的深层就没有意义，因为业有缘在累积，一直生出贪爱、嗔恨、甲无明，你家己都毋知影到底是安怎？每一刻产生贪嗔、贪嗔的业、无明的业，都会有痛苦。每一种业拢是苦的。外在世界、事物世界，每一个过程拢共款。伫内心深处，每一个过程嘛共款。毋过有一种方法会当停止作业。改变这种旧年的习性，譬如说热带地区有一种大树叫做青啊，它的种子像乌麻子遐尼小，这粒细粒种子会变成一丛大树，生到真宽大，会当活几啊百年。这粒种子开始伫每一季结果，结出几百粒果实，伫几百年里，果实佮结果。由一粒种子结成数百万粒果实，无论一丛树有偌尼长岁寿，从规尾拢会变老死亡，倒落去的一天，袂阁生果实啦。毋过故事还袂结束，种子种落土骹，这丛大树开始产生果实。每一粒果实包含着同款的种子，每一粒种子蕴藏着一丛大树。有无穷生态的过程，大自然嘛帮助咱了解这种过程安怎停止。这粒种子需要土，需要水肥料，若是放伫石头顶，就无法度活，青的叶是放袂出来。毋过，咱的困难是，只个叶的种子大量浮出来，咱阁一直咧对每一粒种子提供好的肥料。一直咧家己压肥，业啊、不易哦、痛苦啊来哦，一直来生痛，一直咧重复。亲像人看一大桶甜甜的汽油，外面有火屎，接触了后就带大爆炸。几啊千个新火星，你毋知每一个新火星会带来几啊千个火星。对产生的每一个火星，你搁再添汽油。烧哦烧哦，累积哦。在地心里，你会当体会到这种累积的过程对家己真危险，无应该造业。每种业是有排害的，会增加痛苦。这敢若是地心里会了解而已。除非伫感受里正确的练习，若无是无法度解脱痛苦的。譬如讲，有人要放火来烧我。上好的办法是将水缸准备好，伊若来，我着拍开水缸，马上拍火。毋过， 是一年当有人放火时，你煞拍开油缸，烧哦，把几桶的油泼出去。你烧，我嘛烧，做火烧。事后你知影唔对啊，无应该安尼做，火烧啊，我应该用水泡花，啊唔是用汽油。你行去全灵的神面前，你祈求讲，我做唔对啊，请原谅我。后边你阁同款犯同款的错误，无法度解脱，因为你唔知影到底是安怎，所以无办法。伫内心深处，一直有火山爆发，有负面情绪甲负面反应。除非你会当观察身体人的感受，若无，无法度解决问题。你必须要去觉察遐个感受。这种方法要注意的是，一定爱互家己的心真敏锐，只会当感觉到遐个感受。另外要注意，保持平等心，莫起习性反应，啊，一直来体会，这是安尼咋无常。以上的观念无毋对，毋过莫因为佛陀安尼讲而来接受，莫因为大家拢安尼讲而来接受。有亲身的体验了，你会发现，各种感受会升起，早晚会阁消失啊，生灭。达到消融的时，生灭又阁快速来产生，实相一直是安尼，生灭，无常。自然法则就是安尼，一旦停止做新业，旧业会浮到顶面来，开始被灭除。只要保持平等心，业就浮到顶面来，愈来愈弱，挥发掉啊！这就是自然的法则。这嘛是佛陀体悟到的发现，伊讲： 生卡不觉呀，明了呢。 即是业的流转，时时刻刻，是当咧生灭。伊的近因就是业，每一遍你做一种业，是得马上生起，你去做业，是去生起，即款过程一直咧进行。生命结束的时，一股真强的业浮出头，出来一刹，是得伫另外一个身体里生起。即种过程一直持续。佛陀体悟到即项真理，只要一直做新业，生命流转就会一直继续落去。停止做新业的时，倒反的过程就会自动开始。举例来讲，身体甲心念的流转，就是生命的流转。对身体的流转，必须要提供一寡食物，有食物，身体就会活落去。同款，对心念的流转，咱会提供业，心理的食物，心念就持续生长，轮回落去。若是有一天斋戒无食物件，生命还会持续。停食两天，还有生命；五天、十天、一个月、两个月，最后身体死啊！因为无食物件时间伤久啊。若是无食物件，为什么爱过几啊个月才会死呢？因为要存活。若是遐存活，嘛消化尽啊，无任何食物才会死。心识的流转嘛，适用同款的原则。身体只要伫24小时内食物件一遍，就有够维持啊。毋过要让心识持续落去，每一刻拢需要食物，每一刻拢爱吃。透过内观的方法，你学会晓卖阁吃。当你体验着感受，你笑着讲无常，安尼咋？无贪求，嘛无嗔恨。嘛毋是无明，你只是觉知，无生起习性反应，安尼就无作业。毋过心识的流转还未停止，为虾米？原则是共款的，因为还有累积的业，你的心识无阁作业，旧业一定会浮到表面来。业一浮出表面，新的识就升起，阁一遍，你犹原无作业，旧业阁浮现。 新是搁生起，就安尼，所有的旧的业识消磨了啊，你就解脱啦，为所有的痛苦人解脱出来。原则就是安尼，不过只有透过体验，才会了解到旧业是安怎浮现到表层。比如讲，你做了愤怒的业，你有一种生活反应的流动，发现世界的感受真无爽快。你因为安尼来受气，做了一种新业，生活反应又过去，你又过无爽快啊！因为这种无爽快的感受，你过受气一遍，恶性循环落去，痛苦就是安尼累积的。受气的时，真无爽快的感受来了，卖对产生习性反应，感受还会保持一个时阵，卖对产生反应，习性就开始改变了。想要改变累积的习性，必须要深入心的内底层下功夫，卖反应。安尼，咱会发现累积的粪扫是安怎开始清除的。有一个例是安尼，你有一堆茶，点倒了后开始烧，伊一直烧，你搁等真侪茶落去，继续烧，你嘛继续等。天新茶了后，火就烧新茶。旧茶待伫下面，一层搁一层，火继续咧烧。若是无搁添新茶落去，火就会烧掉其他的茶，早晚伊会烧了所有的物件。一般人想要了解的是旧业要安怎去除，其实伊自然会去除。三十年前，有一位西方的科学家来找阮老师，伊是阮朋友的朋友。伊听讲缅甸有一种技术，有一位老师咧教人去除习性，啊过着和谐安详的生活。这种方法会当去除内心所累积的不净烦恼，所以伊想要研究看卖，就来到缅甸。一般状况，阮老师干了教新生十堂课程，老师感觉这个学生是人才，所以马上予伊参加长课程。伊先参加十天的观习法，阿那巴那，伊休息的时开始有反应，真强烈的反应。有时阮看到伊闲坐时，突然间为地板跳起来，二地六寸。阮老师一直保持微笑。有一天，伊对我讲：“去看伊闲坐状况。”我为官房的天窗看到伊倒头栽，用肩胛头。徛伫涂骹顶，规身躯摇叮当，亲像鬼附身共款。我走去问阮老师是安怎，伊微微啊笑讲：“好，顺其自然，这对伊真好。”伊继续闲坐。后来，阮知影伊伫太空船公司担任研究学者，伊发明佮帮忙制作有原子弹头的洲际飞弹。这款人，伊做了地狱的火，害死数百万人，是偌尼大的孽啊！要安怎才会当解脱啦？阮老师微微啊笑讲：“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课程结束了后，这位学生感觉真轻松、真快乐。老师讲：“好，所有粪扫拢出来啊！你即马有较轻松一寡。”伊讲，我有较轻松一寡是事实，感觉有较快乐嘛是事实。毋过我无了解，遮个无清净的垃圾是安怎用感受来去除的？我要安怎会当接受呢？老师微微啊笑讲：“好，无需要接受。”有倒嘛捌讲，莫因为我讲你着接受，嘛莫因为大家安尼讲着接受。或者因为经典安尼讲，就接受，啊，一直实验。若是因为家己的体验来了解，知影确实是用感受来去除，这个时阵才来接受、相信。这位科学家回去厝，几天了后，伊写批来讲，这边的闲坐，予我舒心的理由。我是一个脾气真小的人，熬紧张，甲顶时。婆媳拢斗阵袂合，甚至甲太太嘛斗阵袂好势。 即马一切拢改变啊，毋是，是我改变啊。我有真济改变，我发现周围一切拢真好。毋过，我毋知影感受甲企图不尽烦恼有虾米关系。我是一个科学家，要安怎会当接受呢？几年后，伊阁来啊，上了内观的长课程，等伊处理后，伊写一张批，附一篇长文。伊是一位矿石学家，专攻企图金属的杂质，用伫太空船的金属。伊写讲，阮有一种理论，若是有某种金属需要企图杂质，需要精纯的纯度，一百万分之一的杂质拢袂使。为着要达到这么精纯，阮将伊溶解成金属条，提炼出一个百分之百纯粹的金属环，用这个环穿过需要提炼的金属条，因为这个环是纯的，会当产生一种吸引力，将金属链的杂质吸出来，连百万分之一的杂质拢会当吸出来，杂质拢清除啊，金属分子排列整齐，会增加金属的强度，这就是佛陀所体悟到的纯净的心识之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的移动。若是这个环无纯，阁会以贪嗔来反应，这个方法就袂灵啊。因为心识之环是纯的，袂起反应，无贪嗔，所以会当一直净化。这是伊理解的方式，无同的人以无同的方式来理解，毋过。确确实实净化。有一个人对我讲，会当充电的电池嘛，说明了一项原则：咱一直咧充电，电池内都有电。若是停止充电，啥物拢卖做，电池就自动消电。咱并无刻意要做啥物，只是停止充电，这嘛是一项原则哦。有一个人今日对我讲，你看。即个发条锁真硬的七条红啊，放开了后，七条红啊会跳舞，发条会渐渐冷却。咱啥物拢毋免做，只要莫去锁发条就好。佛陀嘛举一个例，你有一条锁啊，你伫来断舍锁啊的两头，突然间放开，锁啊会断开，这是自然法则。敢若停止做新业，旧业就会根除。若是一直来做新业，就无法度去除旧业，啊，一直累积，表示痛苦的过程嘛，一直累积落去，业是增加，痛苦嘛增加，道理真简单，嘛真困难。人会袂记真，一直来做业，一直咧产生痛苦，一定爱学到这点，家己着感受，莫对感受生起习性反应。你若是做毋对，就无成果；你若是用功练习，一定有修行。慢慢你会体验到。可比家庭主妇买茶壶或者砂门粉，有一条垃圾的餐巾，用砂门去洗，会当去除垃圾。主妇的任务是，毋是去研究砂门内底有啥物化学物质，为虾米会当去除垃圾？安怎去除垃圾是研究者的工课。互因去做，一般人只要了解痛苦来自作业的习性就会使啊，停止作业就脱离痛苦。想在愤怒人远离了痛愤怒，顶要伫激情的人脱离了激情，你受烦恼之苦的人摆脱了痛苦。结果甲禁锢拢有，你会当体会到。只有当你开始体验到。这个真理所带来的成果，你才接受伊，这是佛陀的教示。伊一生拢咧教示平等心，伫日常生活以及人生的喜乐里，拢应该展现出平等心来。这种教示并不是干那为着出家众，嘛包括在家众。有一遍，一群在家众来问佛陀：“世尊。”阮并无准备要出家， 内观法敢无适合阮，阮敢会当得到解脱？当然，这种方法适合每一个人。佛陀对在家男女提出32善，每一种拢比前一种佫较好。伊照顺序讲，讲到上尾的时，伊讲： 菩提萨埵格达摩揭灯耶身堪菩提阿修根维拉将揭门耶灯曼格拉穆达曼耶灯曼格拉穆达曼。 这是人生上大喜悦，每一个人拢会拄到人生的起起落落，心莫动摇，保持坚定平稳。卖开始哭，也卖伫心内生起无欢喜的念头。一个人出家了后，无世俗的拖累，会当专心修行，成果会搁较紧有。啊，在家人有各种的责任义务，袂当投入遐尼济时间，所以爱用搁较久的时间才有效果。毋过对在家众来讲，有缘是有效的。有得。为即群在家众特别开示，解说在家众应该爱安怎认识，在家众应该负起家己的责任，袂当逃避。若是对家属、社会、亲人拢有尽着责任，安尼嘛是咧修行啊。莫生起杂念的心，莫产生不安的感觉，用平等心来看待人生的起起落落。这是人生上大的喜悦。当命运顺利，亲像唱欢喜歌曲的时，保持欢喜是真简单的。代志未顺的时，爱当保持微笑来面对。这种人才是值得咱特别看待。人生有真侪代志会阻碍咱行，无法度解决。毋过你爱微笑。毋是像演员或者艺人安尼，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微笑，无爽快的感觉，要伫遐。毋过，你会当对即个感觉保持微笑，无常无常。我看你会当挡偌久，这是佛陀的教示。自然的法则是，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拢保持平等心，然后你会感觉真好。佛陀无论教是啥物，伊家己会先修炼，甚至伫伊个一生，佛陀嘛必须要度过人生的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是一定会出现的。起初，伊对同齐行的5BQ 讲法，然后传扬到50人、500人、5000人，像安尼一直传扬开来，差不多北印度的人同时拢开始依法。修行，嘛安尼来得到利益。毋过，嘛有人非常反对，部分原因是因毋捌佛陀的教示，因认为伊是反宗教、反传统的，宗教会因为伊的教示来灭亡。另外一个原因是有关即批人的饭碗，因是祭司，大家若是按照佛陀的教示，将来都无仪式、典礼，啥物拢无啊。伊讲，你只要观察家己，净化你的心，过健康快乐的生活，仪式仪规有啥物路用呢？毋过，假使无任何仪式仪规，即使因都无法度生活，所以因反对。有啥物办法阻止佛陀传教呢？敢若有一种方法，伫迄个时代，时常有大型的公开辩论，嘛有真侪不良少年罗摩集做伙。大家会带着家己的信仰，笑骂、酸笑，并无真正的辩论，只是一种粗鲁的笑量而已。毋过当时真流行，若是有人辩输，大家就袂阁接受伊的教化。即个祭司想要来甲佛陀争论，毋过来到精舍门口的时，开始摇头担心，伊是真巧的人，要安怎甲伊争论呢？用脑的无路用。因为伊真冷静，咱计划一下要辩论啥物，等选一个人做主席啦。 内底有一位讲：“好，我来做。”咱甲每一项重点写好，对，写重点。头无留长头毛，对对。迄个时阵，所有人拢留头毛，无留长嘴手，对对，长嘴手。颔棍无挂链珠，对对。腰无挂鹿仔皮或者野兽皮，对对。身躯无抹涂夫，对对。突然间，有人讲，这个问题拢有人讲过啊。特别有人提出这类问题时，伊拢笑讲：“我无爱这个，你若是介做恁去穿，做恁去挂，我袂甲恁变。你若欢喜，就继续保持迄款的打扮。但要安怎介变？”伊无爱做诶代志咧，找一寡伊修行或者开始练诶毛病啦。好，立条阁写一张，伊教啥物？伊安怎修行诶？伊教戒律，是啦，伊嘛修戒。即有啥物通好变诶？戒道德真好啊！若是有人过着道德诶生活，阁教其他人过修戒诶生活，袂当改变。也有啥物呢？伊教定三摩地，三摩地啥物？对心念的掌握，掌握心念。我试几啊年啊，也袂当控制我的心。若是有方法会当互我变成心的主人，迄真好啊！哪会当教伊变呢？也有啥物？伊教智慧般若，智慧是啥物？一种去除心灵污染的过程。去除污染，我的污染一点仔嘛无法度去除。去除污染有够好啊，袂当攻击这点。还有啥物？无啊，伊无教别项。伊讲我修行戒定慧，其他的物件、信仰、教条、思想，拢甲我无关。你要安怎，拢随在恁的意。毋过戒定慧上重要，这是法的本质。因为无法度变，只好走啊。毋过，一定爱想一个办法，才会当阻止伊的教化。这个办法是制造歹名声。出家人会有啥物歹名声呢？干焦有两种：钱甲女人。钱方面无法度，因为已经放弃在家生活，放弃太子的奢华，啥物拢无啊。查某方面也有可能，因为有领查甫人。查某人嘛来跟伊学法，因训练一位少年美貌的水查某，伊搭暗去佛陀的精舍，装水水困伫树仔下。第二天，伊把头枕放落来，出去向人讲：“我甲乔达摩困一暝美好一暗。”大家听了，想讲到底是啥物代志？伊咧讲啥物？两天、三天、七天，伊消失啦。八个月后，有一场大型的聚会，佛陀咧讲法，真济地主拢伫咧，国王、波斯那帝、甲宰相嘛拢在场，及国土长者、甲弥萨卡等等真济在家众拢来啊。这个时阵，迄位查某出现啊，伊的肚子顶绑一块柴裤，用棍砍咧，伊一路叫，一路骂。哦，光头的，你若是无钱通邀请我巴肚里的囡仔，就互恁遮个有钱的在家地主，大家想办法啦。在场的每一个人拢戆戆，伊讲啥物？为甚物对佛陀安尼讲呢？佛陀笑咧，笑满爱甲慈悲对伊讲：孩子，你应该知影代志的真相，我嘛知影代志的真相。佛陀敢若有爱甲慈悲？佛陀若是向支持伊的国王讲，伊讲白贼将伊斩头，伊的头就保袂掉啊。若是安尼，佛陀就无成佛陀啊。佛陀敢若有满腹的慈悲心，充满了慈悲。慈悲的震动产生了，查某人变甲非常的紧张，锁啊拧起啊，叉裤落落来，正法真正好用，一切真相拢清楚啊。 Dhamma works. Katwan katamudranga yugabiniya Chanchayadutvachananga janakayamajje Santena soma vidhina jitva munindo 佛得以成功，是因为心念平静、和谐、安详，而不是经论。经论是未成功的。伊一直修行，伊生人有真侪状况，啊，伊从头到尾保持心念非常的平静、和谐，对家己甲别人拢有利。要一个咧。有一位老婆罗门真受起咧讲，这个佛陀是反宗教的。我村里的人、囝儿、新妇都无爱举行仪式祭拜典礼啊。因即摆拢干呐坐伫壁角观察呼吸、观察感受。这会破坏阮的宗教，我一定爱去佛陀遐攻破伊的头壳。伊去找佛陀，真受气，哪行哪近，哪行哪骂。佛陀说，老大人，你哪像真激动，来坐一下，来谈你的问题。老人早就决定要跟伊讨论，因为伊真聪明，我若跟伊讨论，怒气会消，气消去就无法度攻破伊的头壳啊，一定要继续受气，一直骂，一直骂。佛陀说，老大人，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恁厝里捌有人客来无？有啊，真侪人客来过阮厝，这有啥物关系？甲我讲，是毋是有一挂人会带礼物来？有啊，有一挂人会带礼物来，为啥物要问这？若是人客带礼物来，你毋接受会安怎呢？安怎？叫人客甲礼物带转去啊？老大人，我想要向你讲讲的同款道理。你来我这抢人客，带来骂人的礼物，我唔接受。礼物要伫你遐，迄是你的物件，唔是我的。这位老大人是一个聪明人，伊敢那满一张薄纸，一张薄的无名盖的，互伊无多了解真相。这张薄纸一掀开，伊马上了解，咱一生人别人安怎送礼物互咱。别人骂一句，咱行十句；别人骂十句，咱行一百句。交换礼物的结果是，你无快乐，我嘛无快乐。佛陀，你安怎学着无接受人的礼物的？老大人，请坐，目睭开起来，观察呼吸，观察感受，一定要观察家己，除非观察家己。也那无，袂当解决问题，这是每一个人的大问题。这位叫做马拉多扎的老人，一直来修行练习，最后变成阿罗汉，完全觉悟的人。伊后半世人一直在帮助别人。外在发生的代志，会伫身体里产生欢喜或者无欢喜的感受。假使你对感受保持平等心，无论做啥物决定，拢是健全的决定，做诶代志嘛是正确的。这个方法并未互你无想要做代志，收拾内观了后，你毋是会变甲麻痹，随着人抬挂，毋是安尼，你会变甲充满活力，以往咱一定。一直生起习性反应，永远是充满负面情绪，充满了痛苦。即马咱会采取正面行动，对家己有利，嘛对别人有利。有时你必须要伫言语甲身体里采取强烈的行动，毋过内心深处犹原充满爱甲慈悲。譬如讲，有一个囡仔走向火坑。有只毒蛇遐，伊将迄当作佚佗物，你定会全力将囡仔赶走。伊会哭，无欢喜，对伊你并无受气，敢若有慈悲善意。 你想要帮助这个囡仔，唔过一定需要用强的。若是有反叛无理的侵略者，当咧伤害一个弱者，你若是讲我是内观修行者，袂使管，因是因为家己的业咧受苦，所以唔免管。唔对，法唔是安尼教的，咱应该采取强力的手段，阻止侵略者伤害弱者。你若是内观修行者，你会对受害者、弱者同情，毋过对歹人却充满了愤怒。即摆受了内观，无共款啊！对弱者佮强者，伊拢心存慈悲，内心想讲，伊是无知的人，毋知影家己咧创啥物。伊毋仅伤害即位弱者，嘛伤害家己。伊生起真济负面情绪，真济恶念。不过伊无了解，因为无知，所以毋捌如何言语。咱必须要用粗鲁的话，伊才听有。采取强烈的言行进行，你必须要先充满爱佮慈悲。特别要采取强烈的手段进行，爱先检查家己，一定爱检查家己。我袂使对遮个感受产生愤怒的习性反应。啊，敢若有慈悲心，安尼即个方法已经开始有效啊。阮老师吴巴庆一生人有真侪个，拢证明即点。有时甲伊无真亲近个人会怀疑，伊是倒一种内观老师啊。有时伊会大声发，毋过无一点怒气。虽然看起来伊若像真生气，毋过伊个内心深处，敢若有爱。敢若有慈悲，伊是一位自律真严的人。无论是为政府工作，或者伫内观中心工作，逐位学生拢必须要遵守规矩。来中心是为着要学习法，培养家己如法修行。若是修行无正确，就无路用啊。所以伊现在是真严格。咱有三间小管房。有一挂人会出来四界行，阮老师会问讲：“嗨，你咧创啥物？”学生可能会讲：“老师，因为安尼，我必须要行出官房。”好，我转去。过一时啊，伊阁出来啊。老师问：“啥物代志？”伊阁有一挂借口。这个人一直无守规矩，坐伫大厅，有百庆老师讲：“格因卡，我一定要灭这个人。”我去一下，伊行去对迄个学生大声发，这是内观老师的发声，像地震共款，规个内观中心开始震动。伊发了后，行入来，讲：“警察，我对伊大声发，我大声发，这是倒一种发声，是充满爱佮慈悲心的。伫人生的道路里。”我时常必须要做困难的决定，因为这个人听唔捌其他的语话，这种决定真困难。不过必须要保持爱心、慈悲、善念。若是有一点仔恶念，你会伤害家己，是要安怎帮助别人的？大圣，你必须要有够强，才会当帮助弱者。家己若是歹卡，就袂当帮助另外一位歹卡的人。家己若是清明，就无法度帮助另外一位清明的人。先帮助家己，才开始帮助别人。佛陀讲，伫这个世界里有四种人：第一种人为黑暗行向黑暗；第二种人为光明行向黑暗；第三种人为黑暗行向光明；第四种人为光明行向光明。伊将来袂担心算命。 萨卡杜巴格巴达坦姆， 伊个解释清清楚楚。一旦有人误解伊个意思，伊会马上解说：黑暗是指啥物？光明又阁是指啥物？人哪会一直伫光明黑暗之间行来行去呢？第一种人为黑暗行向黑暗，伊各方面拢苦。无健康、金钱、家庭、社会地位、 充满了苦，一世人黑暗，完全无快乐。每一刻，这个人一直在生起愤怒、仇恨。我会安尼，拢是因为某人对别人有愤怒、怨恨，黑暗已经存在，伊阁种落黑暗的种子；苦已经存在，伊阁种落苦的种子。伊的来嘛是充满痛苦，即马苦，将来嘛苦，即马黑暗，将来嘛黑暗。第二种人为光明走向黑暗，光明表示伊的金钱、家庭、健康、社会各方面拢真好势，伊有社会地位，毋过伊活伫自我中心里，讨厌任何人，别人拢是无路用的。我真聪明，所以我快乐，我有钱、有地位、有权势。伊怨恨别人，伊即马快乐是因为过去的善业，毋过伊每一刻拢咧野苦的经济。即个人为光明走向黑暗。第三种人甲第一种共款，伊的四周围拢是痛苦，毋过内心却有智慧，伊保持微笑。我目前的苦是因为过去的业所造成的，我来将小算清楚。我继续练习内观，无常无常。我的苦亲像来自某一个人，毋过其实伊毋是痛苦的根源，伊敢若是一项工具。我的苦一定会产生，毋是透过伊，就是透过别人，所以一定爱用爱、慈悲来对待。种了爱甲慈悲的种子，早晚黑暗一定会消失，光明就会来。即马也光明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带来光明。第四种人为光明走向光明，伊生活所需要的拢有啊，像金钱、健康、社会、家人。毋过，伊伫体验、理解真有智慧。目前这是因为过去的善业，不管我做什么善业，拢不是永远的，个不是永久的，终归尾会消失的。现在我会当做的是善用钱财、地位、权势、身份来利益别人，以伫生出爱、慈悲、善意，心口语拢是利益众生，以种了光明的种子。伊为光明走向光明，为快乐走向快乐。咱毋通做第一种，或者第二种人，一定爱做第三种，或者第四种人。咱无得决定第三种，或者第四种。有时因为过去的业，咱的生活充满黑暗；有时因为过去的业，啊充满光明。毋过，咱会当主宰目前的业。有德公， 阿达希阿达诺那图，阿达希阿达诺噶提。 你是家己的主人，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拢过去啊。即马卖作业来，互家己痛苦。你是家己的主人，未来是由现在决定的。若是会当掌握现在，了解家己，当下充满了法，未来一定是快乐的。一定袂黑暗。培养掌握当下的能力，就是内观。爱做当下的主人。现在我是家己的主人，袂阁再种落痛苦的种子、黑暗的种子。我干那要种快乐、光明的种子，对家己甲众生拢有利益。正开来了解这个内观法，干那剩一天，会使认真来用功。尽量去除杂念烦恼，掌握到这个方法的基础，要各自感受，而且保持平等心，剩的老佛法来处理，你一定会 有好的成果。在法人一直来成长，法是伟大的、殊胜的。希望恁得到法的上好成果，愿每一位拢得到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和谐。 菩萨的，菩萨。 망글랑 베베드 세베 망글랑 베베드 세베